件经历过的事情，都令我们想起一些歌，歌曲等于美好的回忆。 那些年，那些事，张维基。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《那些年，那些事》。你好，我是张伟基。大家洗邋遢洗成点呢？基本上我的成功率就真系达到10%嘅啫。自身就梗系洗得干干净净啦，屋企就未必系白白净啦。 嗌交赶下，十老婆今先会发大胆，命运微妙的配搭。你就算笑笑我一万次，都任你。笑我也不介意，就算笑我也很乐意，说有这一天得女人支持。一万次都任你笑，我也不介意。谁就算笑，我也很乐意。说有这一天得女人支持。 喂，带来有这个叫石老婆会发达的石老公版本。女方下这一部的贺岁电视剧就是96年时候的一部电视剧来的。我想很多朋友都会都挺记得这一部的电视剧叫做河东四孝。而里面的主角包括有一餐廖伟雄、关咏荷、林家栋和黄纪莹的。我想相信在大家的成长的片段里面，如果看电视，很多时候真的每一年，甚至乎不要说每一年，隔一年都会有一些叫贺岁的电视剧出现的。至于90年代也都有这部电视剧叫做《老衬喜相逢》。 我昨夜送花，你不开心吗？只肯看一看便抛去它，像抛去热情和抛去梦意，互相是爱情树歌赏花。我是我是我是怎么不说话，请你请你请你说爱我吧。我是我是我是期待你一声点起火花，将爱爆炸。 的神话不会一见钟情，你还是忘了吧。请你不要再说你的情话，请你不要再打我的电话号码。 Moshi 佢係啊劉錫明啊嚇，咁啊除咗電視方面咧，會有一啲嘅賀歲片啦。咁當然啊，喺呢一個70年代啊、80年代，甚至乎90年代咧，你都會發覺喺電影方面咧，亦都有好多賀歲嘅電影出現噶。咁啊，呢賀歲電影咧，好多時候亦都會即係橫跨咗，即係由呢個聖誕節咧一路做到去咧呢一個嘅農曆新年都唔定噶。咁啊，大卡士大製作嗰啲有好多，而喺你心目中，喺你嘅年代。会不会是这一只呢？阿 Sam 好几年许氏兄弟的贺岁片，相信都陪伴住你成长吗？ 你名叫叮当，个样似蜜糖，平易近人，清新开朗。我名叫 King Kong， 个款似 James Bond， 最佳拍档。咖啡你冲水，我加奶落糖，你洗衫我将啲衫烫，我帮你搵钱，你帮我清仓，最佳拍档。有乜嘢冲撞，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，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，点样辛苦都冇相干，你在我身边，我不再彷徨，两家一对胆都壮，我一切担当，你不会惊慌，最佳拍档。冲撞，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，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，点样辛苦 都冇相干，你喺我身边，我不再彷徨，两家一对胆都壮，我一切担当，你可以心安。最佳拍档我哋系最佳拍档，永远系最佳拍档。 最佳拍档许冠杰吓，咁啊好几年咧都会系啊，即系许氏兄弟嘅天下啦。咁啊慢慢可能即系潮流开始咧，就大家发觉咦贺岁片即系赚到钱咁样样，所以好多嘅电影商咧纷纷咧都会拍摄好多嘅贺岁片咧，喺呢个期档期咧就系抢翻啲生意啦，赚翻啲钱啦。我记得有好几年咧，圣诞节再加埋呢一个嘅新年嘅时候咧。除了阿 Sam 咧，亦都有以下呢位嘅朋友。佢系校长谭咏麟啊！电影《恭喜发财》还记得吗？ 开心到好欢喜，公公婆挂住多多福荫，愿孩儿充满喜。先生会高高兴，师奶餐餐会甜几美，一家来团聚快乐齐贺喜。我愿各位女士美丽动人有魅力，恭祝啲商家有本有利。今年有好知己，夫妻两相亲，添丁三个，伴孩儿系趣味。天天要笑眯眯，开开心心会有福气。好体格强健，快乐无自卑。我愿你哋记住，快乐做人有趣味，尽力去争取会得胜利。要爱惜今天美丽香港。 正奇好，恭喜发财咁啊！如果你记得有睇过《恭喜发财》呢一部嘅电影咧，就1985年嘅时候一部嘅电影作品嚟啦。而女主角就系柏安妮啦。里边咧除咗即系歌手系即系谭咏麟系个主角咧，你发觉咧即系重温翻咧有机会啊，你会记得咧就系阿 Lam 都有份咧喺里边咧演出噶。咁头先讲过啦，好多时候咧呢个电影咧就系由圣诞节开始咧就系横跨到去新年，甚至乎咧好似如果今年咁，哇接近农历新年。 年嘅時候咧，有啲電影真係一路做落去。原因點解咧？因為可能佢收得啦，再加上可能咧喺近年咧，電影圈就多咗一個嘅即係方法咧，去延長自己嘅電影嘅壽命咧，就係咧當你拍攝了一部嘅電影在聖誕節檔期上了，咦收得喎、哦，咁繼而咧去到新年之後，如果接近農曆新年咧，佢哋咧又會話俾你聽，咦我有另外一個版本出現，而呢個版本就係咧啊，可能大家未睇過一啲嘅絕密片段就加咗上去嘅，咁啊而呢一部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咧？充滿聖誕氣氛啊！是不是很少这个时候听到这些作品呢？ 圣诞节托塔贵家，我妈话几贵家，圣诞节托塔贵家，我系听到闪闪下， 圣诞树的胶气几臭架， 我阿爸贪佢够阿作， 我圣诞节托塔贵家。 我归归家，我阿妈话女你都几瘦下。 圣诞夜中，圣诞灯下，圣诞夜天是脚丫丫。哦，圣诞节去搵更计，句话都 系翻 去啦。 哦，咁计。呢部電影我諗好多人都會記得，都會睇過，冇數咁多次啦。跟住有金雞嘅第二集啦嚇。咁啊，好啦，講翻電視圈方面啦，喺電視劇咧，真係好多嘅賀歲嘅電視劇嘅。嗱，我唔講近期，我今晚就喺一點半之前講啲更加舊嘅電視劇。呢啲電視劇我哋好多時候啊，喺有機會嘅話咧，凌晨嘅時候。就會睇到叫民間傳奇。 驚鴻一瞥，我心動搖，春花。笑一笑，炎光照人眼波一动，轻轻一笑中更娇，嫣然浅笑掌青苗，秋香今日再一笑。我若痴若呆，苦思念，两番浅笑，直情不得了。瑶池玉女下了凡，盈盈秋 谁在世间？凡人未见仙女貌，长盼你回眸轻一笑，一颦一笑好娇娆，秋香今日笑三笑，我若痴若爱苦思念，三番浅笑我梦魂颠倒。 三笑姻缘呢个剧目咧，除咗大家喜欢喺大戏方面睇啦，电视剧都有拍过啦，跟住随后电影嘅三笑咧，我谂大家喺印象脑海里边会浮现就系周星驰啦吓。而当年咧喺呢个民间传奇嘅三笑里边咧，我哋就有郑少秋嘅出现啦吓。咁啊，三笑呢一个嘅剧目咧，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一睇咧就会谂起啊新年啊。新年就有三笑啊，咁而三笑嘅四杰里边咧，其实亦都有另外一出咧，好好笑，又系新年嗰时候咧喺呢个民间传奇里边出现咧，就系黄老虎抢亲啊！ 抢抢抢，我抢了亲，抢得一个绝代佳人。哎呀，好姐姐都俾我亲一亲，今晚要你做我夫人。 你莫要逼婚，应要痴心相慰问，要讲究缘分，我哋未有缘和分。我系美娇娃，应要守我的本分，有了名分，我哋才能接近。 吹吹吹，娶了亲，娶得美丽做夫人，好春宵，哎呀值千金，一语与你共定冤盟。 你莫要逼婚，逼我心中生怨恨，定好了盟誓，我哋共欢永相亲，我哋要相亲。 凌晨一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。一架巴士同一架中型货车昨晚十点几在荃湾路相撞，警方表示六人受轻伤。廉署证实拘捕十二人，包括三名警务人员。被捕人士涉嫌就警方对两间夜总会的执法行动和酒牌申请贪污贿赂。被捕人士包括一名警司、一名高级督察、一名警员、两间夜总会的两名经营者和三名职员，以及另外四名人士。消息指，被捕的警司是目前驻守港岛总区刑事总部的吴伟汉，他2014年获晋升为警司。吴伟汉曾经驻守俗称 O 记的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，曾经署任高级警司，曾经负责调查和破获一宗涉及黑帮的跨境集团洗黑钱活动。當時警方派出卧底搜證一年，採取大規模搜捕行動，拘捕幾十名懷疑黑幫分子，包括懷疑黑幫骨幹成員，涉及清洗黑錢數以千萬計。吳偉漢之後調派至港島總區刑事總部，期間曾經處理立法會外垃圾桶爆炸案。世界衛生組織將會決定最後三名人選各族總幹事一職，接替現任總幹事陳馮富珍。世衛執委會成員在當地星期三與五名的候選人會面，期間會淘汰兩人。五位候選人分別來自埃塞俄比亞、法國、英國、巴基斯坦和意大利。193個成員國將會在5月投票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witter 留言说，星期三将会是国家安全的大日子，其中一件事是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兴建高墙。传媒估计，特朗普将会在未来几日签署几项的行政命令，收紧移民政策，包括针对七个中东和非洲的穆斯林国家，实施严厉的入境审查，加强筛查难民等。牙买加飞人保特将被褫夺2008年京澳四乘100米接力的金牌，因为他一名队友在禁药验测呈阳性反应。国际奥委会去年重新抽验454个药检，发现牙买加田径接力队的卡特的样本含有禁药甲基己胺。30岁的保特在2008、2012和2016年的奥运在100米、200米和4乘100米三连霸夺金。财经消息，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164点升14点，道琼斯指数报20051点升139点，纳斯达克指数报5642点升41点，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294点升14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，港元 7.758， 日元 113.67， 瑞士法郎1，澳元 0.756， 加元 1.308， 新西兰元 0.726， 人民币 6.886， 英镑对美元 1.262， 欧元对美元 1.074。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198.89 美元，卖出 1199.08 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，朝头早天气清凉，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，新界再低2-3度，日间干燥，最高气温约20度，吹和缓东至东北风，初时风势间中清劲。展望星期五天晴干燥，年初一、二天气和暖，云量增多，年初三晚天气转凉。而家气温是17度，相对湿度83%。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卫生防护中心的张竹君医生，要预防呼吸道传染病，尤其是在流感季节，最紧要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，要经常用洗手液洗手，触摸口、鼻、眼睛之前或者咳嗽、打乞嗤，用完洗手间之后更加要这样做。如果不舒服，好似发烧、发冷、头痛或者咳嗽，就要戴口罩，即刻看医生，不要翻工翻学了。 阿强，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、 啊！唔怕嘅，油油好简单啫，三两下就搞掂啦。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？ 你咁样做嘢，万一跌咗落地，后果好严重噶。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？ 成哥，你一言惊醒梦中人，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，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！ 如想性命保，防堕要做好。 每一件经历过的事情，都令我们想起一些歌，歌曲等于美好的回忆。 那些年，那些事，张维基。 听过半个小时诶，关于一啲嘅电视或者电影里面一啲贺岁嘅主题作品或者系插曲，可能未涉及到你那些年嘅时候经历过嘅一啲电视剧或者系电影啦。唔紧要，我哋来日方长。记住咧，逢星期三嘅深宵就会有一啲嘅电视或者电影嘅作品听听噶啦。好，听过新闻报道之后咧，翻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有那些年。 些事，继续有张伟基陪住你，剩余唔够半个小时嘅时间啦。今日嘅天氣咧，一個早上啦，即係清晨嘅時分啦，或者係去到差唔多呢啲嘅時候咧，就會比較清涼一啲。早上咧真係會比較涼少少嘅。如果要一早翻工嘅朋友，記住真係要著多件衫。寒冰，我哋有黃慶平。北風如果在外面的話，很多時候我們會想起一些歌手，尤其是穿著牛仔褸的歌手。 可以笑的話不回哭，可找到知己哪會孤獨，偏偏我永沒有遇上問我一生中人的怎可结束？可以爱的话不退缩，可相知的心哪怕追逐，可惜每次遇上意外，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。你 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是结局。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接触，我却哪管千山走遍，亦要设法去捕捉。听说太理想的一切都 杰嘅谁名浪子心，今日手上面嘅呢一张明信片咧，就系同呢个台湾咧寄嚟俾我嘅，多谢晒你。咁啊，而啊好少朋友咧仔咧就系喺张明信片里边写咁鬼多嘢俾我嘅，即系唔系我唔系嫌弃啊，我真系好中意嘅。其实，因为好多时候咧，我收到啲明信片咧，后边就简简单单，不过都好简简单单，又简简单单嘅好。咁呢位朋友咧就话去咗台北嘅一个展览睇啦，咁啊。同呢一個，但係呢個展覽咧，同台灣冇關係，係同日本有關係嘅，係日本其中一個地方嗰只熊啦嚇。咁啊，原來喺台灣有個展覽，咁佢話咧就去當地睇咗咁樣，佢話，但係好希望咧將來有機會咧親自咧去到日本。呢、这個熊嗰個地方咁 ，OK， 即係熊本縣啦，大家都會知噶啦，唔使賣關子啦。佢喺呢一個嘅明信片裏邊咧，同我分享咗咧，就話已經出嚟做事咧，已經三年幾啦。只係儲到一啲嘅錢，咁啊試過有一次咧去大阪，佢話咧就玩咗幾日嘅咁樣樣。佢話近日咧啲日元好平啊。 又過了一個秋天冬天， 係啊，好平啊。 特別容易想念，桌上的照片，我們羞涩的臉。从来没有改变，翻开过去的日记子里 诗篇，也不曾忘记为你留下眼泪，而不敢面对明天。 带来就是他想听到张震岳的这首歌曲叫做《秋天冬天》。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他知道我经常会去日本，其实不是的、okay? 是的、okay? 他说有没有人试过在外地见到我的时候跟我打招呼，应该有的，我记得是有的。 洋葱不再释放伤感气味，也许我今晚应该约你看一场悲惨戏。明明暗地里是爱到要死，偏要扮成二人是知己，流泪都需要避忌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你。如何地走不到根据，这爱情 双眼都不要闭，最好有风叫沙粒四散，刺激当写粉笔，仍然继续暗地爱到要死，一再扮成二人笑自己。 鄭秀文的如何掉眼淚，我還記得呢，也是好幾次了，其實有些朋友如果認得我的話，會走過來打個招呼或者是拍張照片，其實我覺得好好開心的，因為很難得的嘛，在外地見到有一天如果在外地見到我的話，不妨都跟我打個招呼。嘅呢只作品《晚星》结束今晚嘅节目，听晚同一时间咧，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同你见面，同你讲一声晚安。哎 如果你是喜欢邓丽君的歌曲的朋友呢，听晚留意住那些年那些事啦。